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77集。迟志涵又看了一眼别转过头的摄像头，一整天取景订菜谱开会，心里被挂了电话的气氛少了一些，可是手机一直没有再响过。齐成手腕上的监测仪数据也一直都很正常，他应该窝在画室里画画。为了以防万一，迟志涵在冰箱里放了做好的中饭，不知道齐成气成这样还会不会记得热了吃。他都能想象得到齐成抿着嘴微微蹙着眉毛的样子，心有一点点软了，拍了一张林金武带来的蛋糕的照片，微信发给齐成，问了一句要不要吃。齐成出乎意料的很快回了四个字， 不饿，谢谢。 还不如不回。迟志涵咽下就要冲出喉咙的脏话，面无表情地把手机丢回包里。他就不该先礼齐成，谢他个七舅二大爷。一整天工作做完，和一群人假装走出小洋房互相告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天还没有完全黑。迟志涵在大铁门门口目送着大家离开，又低着头在铁门附近晃悠了一阵子，直到安保大叔不太好意思又笑嘻嘻地提醒他，齐城那边没有开摄像头，让齐城一个人待着他们不太放心。人在沮丧的时候，一点点小事都能让他迟志涵更沮丧。迟志涵拖拖拉拉地走回小洋房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好像连闹别扭的立场都没有，想散个步再回去面对那位挂他电话全程拿摄像头屁股对着他的男朋友的立场都没有。更加焦躁，尤其是看到齐城这边的窗帘仍然严严实实地遮着，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遮着窗帘过日子了。今天一开始是为了采景，可是人都走了，齐城仍然没有拉开窗帘，手机也仍然没有任何动静。按密码锁的时候，迟志涵甚至深呼吸了一下，想要压下满身的负能量，因为外因，因为心情，这是最严重的一次，他和齐成在一起最严重的一次，甚至让他开始怀疑这段感情存在意义的一次。然后他发现密码锁打不开，一开始以为是他心神恍惚输错了，完全没放在心上，又输了一次，还是错误。抿着嘴，一个一个数字确认无误地输了一遍，仍然是三声警告。齐成居然换了密码，迟志涵眨了眨眼，咬着嘴唇又输了一遍，仍然错误。他不是不知道管理员的密码，齐成也知道换密码根本没办法拦住他。迟志涵突然不可抑制地想笑，齐成估计是想迟志涵怒气冲冲地输入管理员密码进了房间对他大吼大叫吧。齐成向来不喜欢成年人的相处方式，他喜欢迟志涵把话说清楚，他们两个为数不多的几次吵架都是互相对对方使用冷暴力。可是凭什么？生病了不起吗？他是他女朋友，凭什么要被挂了电话还被改了家里的密码？面无表情地拿出手机，面无表情地拨了齐成的电话，齐成很迅速地接了。齐成先出的声，嗓音有一整天没说话后的沙哑。迟志涵听到自己问， 你改密码了？ 迟志涵所有的理智都燃烧殆尽，剩下的只有拉着齐成一起气死的满腔愤怒。 因为 不想我进来。 不是， 赵医生今天不在 S 市，齐宁在俄罗斯，你哥也不在，我怕你出事，所以还是睡在对面。你打开摄像头让安保他们能看到，明天我会联系你爸爸，然后我搬出去。 迟志涵语速很快，没打算让齐成说话。 齐成，你挂了我电话我能忍，你一整天阴阳怪气的恶心我，我主动求和你却跟我说不饿谢谢，我觉得我也能忍。但是你改了密码，哪怕我知道管理员密码， 我也知道你改密码只是为了发泄下心情，但是我也会不高兴。我连散步都会被安保大叔叫回家，因为放你一个人在家不安全。我讨厌你。 最后那句话说完，迟志涵立刻挂了电话，回到对面，反锁门，反锁房间，不洗脸，不洗澡，不刷牙，直接合衣躺在卧室里。他一点都不想顾及齐成是不是病人，齐成有的是人关心，而他只有他自己，唯一那个会关心他的人，挂了他的电话，改了密码锁。很讨厌的哭都哭不出来的感觉，久违的一到无法发泄就开始想笑的感觉。天都没有完全变黑，可是迟志涵却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想这样睡过去。迷迷糊糊的在想自己是不是该来大姨妈了，情绪化成这样。迷迷糊糊的听到似乎有很大的动静，撞门之类的声音。他抱着枕头睡得更熟，反正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找他，关他屁事。他最后是被热醒的，初夏的天气，被结结实实的盖了两床巨厚的被子，身后还严严实实的被人搂着，下意识踹被子，又被人压住手脚，完全无法动弹。 你好烦。 迟志涵迷迷糊糊的抱怨了一句，迷迷糊糊的感觉耳朵被人亲了一下，更气。 我讨厌你。 似乎被抱得更紧，终于热得不行，睁开了眼睛。他还是睡在对面的卧室，衣服还是之前躺下来的那一套，只是被汗弄得黏黏腻腻的。身上的被子太重，身后的男人搂得又太紧，迟志涵不舒服地动了动。 起床。 开口才发现自己声音居然哑得跟被车碾过一样。 我在。 齐成回答得很迅速，微凉的手背附上了他的额头。迟志涵转身和往常一样回抱住，嘟囔了一句， 热死了。 乖，你再发烧出身汗就好了。 齐成似乎亲了他的额头，声音有些紧绷，身体的感觉慢慢恢复，意识也慢慢开始清醒，理智终于回笼。迟志涵缓缓抬头，齐成皱着眉头，苍白着脸，一直在帮他揉肚子。 他真的来姨妈了？来姨妈之前， 齐成换了密码锁，还挂了他的电话。他们吵架。 你怎么进来的？ 迟志涵终于彻底清醒，明明记得他反锁了所有的门。齐成身体僵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 咋进来的？ 迟志涵抬头看到彻底洞开的大门。 哼，你挂我电话。 现在的情况秋后算账有些奇怪，但他还是没忍住。 你昨天拿我手机玩游戏玩到半夜没有充电，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没看到电量就没电了。 这下轮到迟志涵傻眼抬头，对上齐成的脸，苍白的有些病态。 充电之后想再给你打电话的。 后面的话他没说，嘴巴抿了一下，不太高兴的样子。迟志涵知道他想说什么，后面那位导演也没有任何收敛，搂着他到摄像头前，还要研究他胸部的位置。 我问你要不要吃蛋糕，你跟我说不饿，谢谢。 要算账的东西很多。 我在生气。 尤其是那位导演说要突出胸部的时候。 你还改了门的密码。 迟志涵的眼睛开始红。 密码设定了3个月改一次，我没有改过，是你设定的，我的生日。你上个月拿我的笔记本设的。 迟志涵他自己忘了。齐成因为这样的沉默有些手足无措。 你发烧了，38.5度。我进来的时候你一直说肚子痛头痛，我算过日子，也应该是你快来的时候。 烧退了，肚子如果还痛，床上有你一直吃的止痛药。 迟迟寒身体素质好，睡醒之后体温基本已经正常了，只是多少不太放心他的肚子，刚才痛的都开始出冷汗。迟迟寒仍然沉默。 我去对面了。 齐成松开迟迟寒坐了起来，帮他塞好一床被子。 两床被子太热了，你晚上要是冷的话，另外一床被子在你床的右边。明天我会让司机送你回去，我会打电话跟他们解释。没事的，我不会发病，你也不用觉得心里难受。 齐成站在床边停了很久，似乎在思考还有没有遗漏的问题，也似乎在找借口留下来。 中饭我吃过了，晚饭也不用担心，我会叫外卖。 又是一阵安静，齐成也终于被这样的安静逼得无路可退。 那我先走了，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我手机暂时用不了。 齐成弯腰递给迟志涵一张小纸片，想要再量一次迟志涵额头的温度，手放到一半停住，看着迟志涵眼睛，脸下眉目，手缩了回去。 冰箱里有退热贴，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只是来例假心情不好导致的，睡一觉就没事了。退热贴太凉了，我怕你用了头痛。止痛药也最好少吃，右边抽屉里我放了几包暖宝宝。 齐成直起身，发现自己终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交代了。 我先走了，明天就不送你了。 齐成背转过身，走的时候没有犹豫。迟志涵坐起身，确定自己真的感冒了，头晕沉沉的，花了一点点时间才消化掉齐成刚才说了什么。他走了，弯着腰输密码，然后开门，看到直愣愣看着自己的迟志涵，于是停了动作。迟志涵咬着唇，隔着两扇破败的门和阴影中的齐成对望，阴影中的齐成一动不动，迟志涵的嘴唇咬得越来越用力。最终齐成似乎叹了一口气，走了回来，看着迟志涵，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迟志涵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难过了一整天，做足一整天委屈女友的戏码，甚至还发了烧，结果只是因为手机没电，他有些醋意，以及自己没脑子。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